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33集。你怎么选了颐和大学？六。赵元东把门打开，先让温以凡进去。 先坐。 说着，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。哦，对了，阿江，你大伯母也在这儿。前些天他听我说你来南吴了，今儿个也特地从北隅过来，说要见你一面。听到这话，温以凡抬了眼，同时他就见赵云东口中的大伯母车燕琴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 呀，霜降来了。 车燕琴烫着大妈头，跟赵云东年纪差不多，却像是两个年龄层的人，声音也显得粗。 快来快来，让伯母看看。哎呀，都多少年没见了。 车燕琴边走过来边笑骂， 你这孩子也真是没良心，去外面读大学之后像不知道家在哪儿了一样，也不知道回来看伯母一眼。 温以凡表情僵住，转头安静地看向赵元东。赵元东没有注意到，只是问， 星星呢？睡觉呢，闹腾了一下午，这会儿也累了。哎呀，霜降可真是越长越好看了。 说完，车燕琴又把话题扯回温以凡身上。赵元东笑道， 是啊，让人看着眼都挪不开。哎，可比你年轻的时候好看多了。 那是当然。哎，咱先坐吧，阿酱跟妈妈坐一块儿说说话。赵元东失笑，而后拉着温以凡的手，扯着他坐下。车燕琴坐在另一张沙发上，随口问道， 霜降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呀？ 温以凡没有搭腔，倒是赵元东主动帮他回答了， 还跟颐和的时候一样，新闻记者。那不是不怎么赚钱吗？又苦。 阿酱喜欢就行，反正钱够生活了，也不需要太多。 也是。 车燕琴忽地伸手拍了拍温以凡的手臂，状似要生气。 霜降，你怎么见到伯母也不喊人呢？怎么书读多了还没礼貌了？ 温以凡抬眼看他，依然一句话都不说。 啊，阿酱现在的性子比以前沉稳，话也不多了。 见场面僵持了下来，赵云东的笑容中带了一些尴尬。 阿酱，你也是的，咋不喊你伯母呢？她对我们有恩，以前还帮妈妈照顾了你几年呢。 车燕琴又是一副笑呵呵的模样。 嗨，是啊，我对霜降可跟对亲女儿一样。 温以凡只觉得他俩的声音像是轰炸机一样，吵得他的头都要炸了。他垂头，忍着现在就起身走人的冲动。 哎，元东， 瞥见桌上的水果，车燕琴说道， 你看，霜降这不是买了水果吗？你去洗洗，咱切来吃了，别浪费他的一番心意。 啊，行，吃个水果，我就来准备弄晚饭了。赵元东才想起这事儿。等赵元东进了厨房，车燕琴盯着温以凡的脸，嘴里啧啧有声。 霜降，你说你啊，也不知道用用你自己的优势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随便找个好老公嫁了就行了，哪用过得这么辛苦啊？ 温以凡只当没有听见。 你别嫌伯母烦啊，伯母也是为了你好，看你过得这么累，我也不好受啊。这样，你把工作辞了，跟伯母回北隅，伯母也好继续照顾你。你大伯那边有个合作伙伴，特别有钱，就是年纪可能比你大一些，但对人很好呀。哎，伯母给你介绍介绍， 你也别总过这样的日子了，也得找人多疼疼你。 车燕晴的话里似是带了心疼。温以凡抬起眼，车燕晴又说道， 还有啊，你哥哥今年要结婚了，婚房还没有着落呢，我们以前照顾你这么久，你也适当帮点，反正你女孩子也不需要什么，对吧？ 他口中的哥哥是车燕晴的儿子温明。温以凡适时打断他的话，面无表情道， 我之前认识了一个公司老板，也很有钱，还很巧，他喜欢男的，需要我帮忙把温明介绍给他吗？ 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 车燕晴愣了一下，立刻火了。听到这动静声，赵云东立刻从厨房出来， 怎么回事啊？ 从进来开始，温一凡身上的包就没有摘下来过，这会儿直接站了起来。他觉得自己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说道， 我不会再来你这儿了。 什么？ 赵元都没有听清，温以凡的目光与他对上，清晰地重复，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你这儿，本来任何人我都不想再联系，但我爸跟我交代了，他走后我得好好照顾你。 这回温以凡连笑容都露不出来了，慢慢地说道， 他这遗言我也没法当没有听见，那你就当我跟他一起死了吧。 温以凡回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，他换上拖鞋，一抬眼就看到桑延一如既往地躺在沙发上玩手机，他穿着休闲服，碎发散落在额前，坐姿很懒，看上去舒适到了极致，跟年少时坐在他身后，动不动就用腿碰一下他的椅子找存在感的那个少年重叠在了一起。客厅电视开着，放着某部不知名的电影，此时正发出浮夸的笑声。温以凡有些失神，停在原地，莫名喊了他一声， 桑延。 两人在家几乎没有任何交流，也许是意外，桑延抬眼把手机放下， 怎么？ 温以凡回过神，把嘴中的话咽了下去，笑了笑， 我今天可能要早点休息，你9点前能把电视调小声点吗？ 行。 桑延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这回很好说话。温以凡点头， 谢谢。 他回到房间，飞快洗了个澡。从厕所出来后，温以凡就觉得精疲力竭，倦怠到似乎一闭眼就能睡着，大脑里却不受控地有无数画面划过，一点点地将他的精神撕裂，最后又被梦境和睡意一点点地拼凑起来。另一边，见温以凡回了房间，桑延直接把电视关掉，总觉得他不太对劲儿，他继续玩了会儿游戏，很快就没了心情，直接退出。桑延打开跟温以凡的聊天窗， 你怎么回事？ 盯着看了一会儿，桑延也没犹豫多久，很痛快地点了发送，随后他又漫不经心地开了一把游戏，结束了一局后那一头都没回复。 这么快就睡了？ 见时间不早了，桑延把手机搁到一旁，起身回了房间。他拿上换洗衣物往浴室的方向走，瞥见主卧的门，他的目光停了一下，又回客厅拿上手机，而后才进了浴室。桑延把手机音量调大，脱衣服开始洗澡。等他洗完澡再点亮手机时，那头依然没有回复。桑延唇角轻扯，把衣服套上便出了浴室。他把手机揣回兜里， 用毛巾擦着头发，往厨房的方向走，打算去拿一瓶冰水喝。他刚走到餐厅的位置，身后突然响起了开门的声音。桑延回头，就见温以凡走了出来，动作有些缓慢，表情也呆呆的。他挑了挑眉，把毛巾搭在脖子上，问： 你干什么呢？ 温以凡没有说话，往他的方向走来，停在了他的面前。 我刚洗完澡你就出来，目的性倒也不用这么强吧。 桑延垂眼看他，语气欠欠的。 想看美男出。 话没说完，温以凡突然伸手抱住了他。桑延的身体僵住了，剩下的话也像是卡带了似的，室内瞬间陷入寂静。桑延的眼睫动了动，从他这个角度只能看到温以凡略微凌乱的发丝以及低垂的睫毛。他的喉结上下滑动，哑着嗓子问道： 你这是干什么？ 温以凡没有回答。桑延的头发还湿漉漉的，发梢处的水珠从脸侧滑落，顺着下颚往下滴，砸了几颗到温以凡的发间。他盯着看，而后慢条斯理地抬手，动作很轻地用指尖蹭掉，像没有察觉到他没有任何反应。温以凡生得不矮，身高大约到他下巴的位置，骨架却瘦小，身上也没有几两肉。此时侧脸靠着桑延的胸膛，双手抱着他的腰，力道不轻不重，存在感却强得像是落到身上的一滴滚烫的熔岩，持续了十几秒的时间。 能给我个准话吗？ 桑延又出了声，不太正经地说道： 你还打算抱多久啊？ 话音刚落，温以凡立刻松了手。他迟钝地往后退了一步，没看桑延，嘴里咕哝了几个字，字眼像在舌头里滚动一圈，听起来很含糊。桑延没有听清，问道： 说什么呢？ 温以凡却再没说话，像自己什么事情都没做一样。他转了身，慢吞吞地往主卧的方向走，看着镇定又自若，仿若他半夜突然跑出来抱他是一件极为正常又理所当然的事儿。没想过温以凡能给出这样的反应，桑延眉心一跳，话里带了荒唐的意味。 温以凡。 与此同时，温以凡刚好走到次卧门前，他的脚步顿住，像是听到了桑延的声音，目光却放在桑延房间的方向，就这么定格了几秒。他收回视线，继续往前走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